同一般的才华，挑灯看见占有的是担当。千年经典惹人怜，歌一阙词让传世留香满心田。一首诗看千年经典惹人怜，歌一阙词让荡气回肠永流传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